好，同学好，又到了欢乐的英文课时间。本周有念英文吗？有念的举手。你们都真的是好奇怪啊，没念的举手。好，诚实，我欣赏。没念是正常啊，好，没念是正常。当然啊，大家其实在准备考试很辛苦啊。我在这边讲一下，就是你们要准备英文，其实未必要这么严肃哈，就是坐在那个书桌前面，其实偶尔去看一场电影也不错。啊，你说看电影？对啊，就是其实像你们租 DVD 回来，有一些，比方说法律上面的那些片，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字，你们因为已经渐渐越学越多了哈，你慢慢可以从里面感受到，可以听他讲那些字，你大概就会越来越有感觉，这也是一种方式。那或者是你只是单纯的，比方说我上讲上 MLB 的那个网站，这样也算。就是说，只是我希望你们让自己尽量哈，就是有机会去接触英文，这样那个语感就会慢慢建立。好，那大家今天有没有把两本讲义都带来？我们希望哈，这是我的预期目标，那就是说希望至少我们今天先至少把侵权行为法上完，然后后面其实本来第一本的后面还有一章就是那个商法部分，可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侵权行为法跟刑法其实常会考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先上完这个之后就进到第二本去上刑法哈。所以大家如果说第二本没有关系啊，第一堂课暂时还不会上到第二本那边。那你如果真的没有带来的话，下课就去印第一页、第二页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大家就把讲义拿出来，大概放到第28页。我们今天要来上侵权行为法。那侵权行为法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嘛？可是大致上它的英文你总要认得吧？所以标题那边就写了 tort law。那通常我们说侵权，哎呦，好可怕。那我通常说侵权行为法其实就不太这样说，它直接就会用一个复数去表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torts 指的是那个侵权的行为的类型哈。所以现在这边你自己稍微做一下区分。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侵权行为法到底在讲些什么。好，先看在英美普通法体系中的侵权法，事实上又译为你们自己看。那它的内容你们大概可以想象，就是涉及侵害。侵害这个字我这边给你们 damage， 对不对？但是记得我上次说 damage 的时候有两个意思啊，除了这边当动词你们以前学习过的侵害之外，好，就是侵害的意思是动词。那有没有人还记得我上次讲过在法律上的名词是什么意思？在学契约的时候，非常好，损害的赔偿金。我们今天因为民法的部分大概都上完了，所以我待会会把所有那些所谓的损害赔偿啊什么等等那些通通都列给你，但你就是你先记得要拉回来，我们上次在想契约的时候就去谈到 damage 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赔偿金的意思。那这边它就是一般当动词啊，就是说去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名誉与商业等方面权利的民事过程。好，人身的话当然这边是写 person， 你自己要能够举一反三哦。比方说我们说身体法益，好，身体法益的那个法益怎么说？不知道，对不对？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国内当然是因为侵权行为法益据德国法，就去区分是权利还是利益等等嘛。但是在美国，反正基本上，因为美国人比较就是他们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列入这个东西，就是所谓权利去解释。好 ，rights， 要记得一定要加 s 哦，所以所谓的身体法益，你就自己前面把 person 改成 personal rights。好，所以有 personal rights， 还有比方说刚刚说的嘛，财产法益叫做 property。好，就 property rights。好，还有其他，比方说你的隐私权，对不对？隐私权大家就要会啦。privacy 等等自由权，对不对？ freedom， 这些都是所谓的法益。但是你们先不要紧张啦，我们在后面呢、啊、在谈到宪法的时候，因为宪法上面保障的那些基本权，原则上我们都会再回过头来再去谈那些 rights。 但是大致上你大概可以先看到，反正我们常看到的身体法益啊，然后财产法益啊，隐私权啊，自由权啊。那当然你们应该会想到平等，对不对？平等再补充一个好了，平等就是平等应该会吧， equality 好不好？那不平等前面加 IN， inequality 可以吗？不 不平等。你们最近应该四至六六六号不是就是在谈什么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嘛，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先不要再谈，因为老师一直长期在推动那个复运，我就讲到六六六号就会有点火这样子。好，没关系，我怕我扯太远。好，反正就先你们就自己知道，我们后面宪法的时候会再去谈这些。但是你就心里知道，就是说侵权行为法除了在它会跟宪法上面那些基本权的保障有一点类似，那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叫做名誉哈。名誉的话，你看我后面给了 name 跟 fame， 对不对？这两个字 name 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姓名权嘛，但这个当然是我们依据国内法印发，那个 fame 当然是所谓的名声哈，你的声誉这样。但是这两个字总合起来，你如果在英美法比较常看到这个字叫 reputation， 就是个人的声誉啦，哈，声誉啊。好难写，好，你们就自己看好不好？声誉 reputation， 你可以在旁边补充。所以大概这几个。大概就是侵权行为法上面我们在谈常常需要去保护的那些法益哈。那他说这是一种所谓的民事过错行为，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翻译，因为我们是硬翻叫做 wrongful act。wrongful act 的 wrong 当然是有错的嘛 ，wrongful 当然就是很错的嘛。那但是其实它原则上就是指说只有苛责的行为啦，哈。所以你看到 wrongful act， 它有时候会跟好几个词连用，你们顺便补充起来。有几个，比方说一个叫做 wrongful act 指的，其实也就是通常指侵权上面的行为。那如果我们讲的重一点的话，我们会直接叫它 illegal act。那这个就比较吊诡，就说不法行为，这个我们通常翻成不法行为。好，这个我们比较叫做得苛责的行为啊。那你可以说这有什么差别？一定要不法才能苛责啊？但是就是说你们自己心里面，我不知道考试的时候要上下行文会出现哪一个。那当然最重的就是我们刑法上面那个字啊，叫做 crime。好，叫做 crime， crime 叫什么？就叫犯罪嘛。犯罪是依据罪行法定原则列出来的那些东西。你们自己要心里面有数，有些时候 wrongful act 未必就等于 illegal act， 未必就等于 crime 哦。好，比方我讲一个罪，我对不起，我要扯到那件事。比方讲到通奸罪，对不对？通奸罪我们国内既是 crime。也是 wrongful act， 可是外国未必是如此。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就是刑事上的苛责的问题啦，哈。好，所以这边就顺便补充，你们如果在考试的时候看到这些上下行文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字。我猜想能够出现有这些字了啦，哈。好，然后他说，虽然这些过错啊，可能具有犯罪行为性质，但是侵权诉讼跟刑事诉讼，好，所以侵权诉讼叫 tort case 嘛。跟刑事诉讼叫 criminal case， 然后这边 case 不值钱，请你帮我把 case 在旁边改成有些时候会改叫 tort action。action 这个字，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还是上上次上课的时候就补充过这个字？你们以前学 action 是什么意思？行动、行为、活动等等等等，或者是甚至开拍 action， 对不对？以前学的是这个，但是呢，请注意哦 ，action 这个字在我们法律上面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诉讼，指的就是诉讼。然后你久了之后，你就会搞不清楚它到底讲的是哪一个字。那不要把这个字跟 act 搞混 ，act 指的就是行为或者是犯罪的作为，哈。好不好？再说一次，那个 case 就等于 action， 在法律上面指的就是所谓的诉讼。那如果呢，跟它相关另外一个字叫做 act， 只是因为两个长得有点像，你久了之后就会忘记。act 在这边指的是作为。好，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好，所以这个地方有所谓 tort case， 对不对？或是所谓的 tort action， 或是刑事诉讼，刑事上当然叫 criminal case， 或者是 criminal action。那它目的当然不同，你们都知道是什么嘛？前者是干嘛？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所以赔偿那个字叫做 compensation， 记得吗？我们在第一次谈 哎，不是第一次，其实是第二次，是上次嘛。我们在谈契约的时候，谈了好几种的所谓的救济方法。那我今天全部一并补充给你们，好不好？上次其实补充了一些，对不对？记得吗？救济方法。上次只讲了一些些啦，上次主要只谈契约上面的。那我们今天把侵权的一起拉进来讲，哈。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所谓的 compensation 嘛。然后不可以往前翻，我上次还讲了哪些字？有一个范围最大的 R 开头，非常好，我看到有人看到。你刚讲那个比较难，等一下慢慢来哦。又状元郎又开始讲话了。Reparation 记得吗？这个叫什么？就是范围最大的所谓的一切的赔偿，好，一切的赔偿。上面这个可以翻成补偿，也可以翻成赔偿。你不要钻。不要钻牛角尖哈，英美法没有像德国人那么严重，一直严重区分补偿跟赔偿哈，没有那么严重。那这个就是所有最广泛的所谓的赔偿啦。好，然后呢，我上次还讲了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字嘛，对不对？如果你的赔偿是用金钱去给付的，叫做 damage， 对不对？叫做所谓的赔偿金。然后我上次还讲了一个在那个叫什么，在契约上面会讲的一个补救方式，叫做 specific performance。 这个在考台北大考过 performance， 这叫特定履行，特定履行哈，你就是去要求他特定履行。然后再过来呢，才是状元郎同学讲的另外一个叫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来，同学用力的给他讲出来，叫做 restitution。 优秀， restitution。 好，记得哦，这个字考过哦， restitution。 好，然后今天要补充另外一个比较难的字，叫做 indemnification， 连念都很长啊，对不起啊，哎，后面看得到吗？可以哈，那我写大一点，对不起，我用黄色标好了。Indemnification， 这个政大考过。Indemnification， 你去查字典，这一个、这一个跟这个。他都会告诉你，都叫做赔偿，都叫做赔偿。可是这个字跟这个字范围都是最大的，都是泛指一切的所谓的损害救济的方式。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教你们就是 indemnification， 只是 indemnification 它指的特别还是在侵权行为里面最常用到。好，所以呢，我大概把这一些所有你去查字典会看到叫做什么损害赔偿的啦，会叫做什么就是在债上面你必须要去在后续做补救的那些方式，我通通都补充给你，好吗？可以吧？就这样咯，以后不再出现咯，所以这是 last chance 哦， last 了哦。好，可以哈，全部都把它记起来，一并记起来。好，在这边，所以我为什么扯到这边来哦？因为损失，对不对？因为这个 compensation， 就是 compensation 这个字最常见。所以如果你问我说这些字，你在考试之前真的要记的是哪几个字哈？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国家考试的话，你帮我记这一个。这一个跟这一个就好，对不起，哎，看不清楚是不是？全部的勾都长得一模一样，好，我打星星，重来一次，星星，我觉得考出来几率比较高。那当然，其他我补充给你说，那这样子就不用记，不是啦，你们至少有印象嘛，万一考出来的话，好不好 ？OK。 然后后者就是那个刑罚，当然是在惩罚所谓的罪犯嘛，就是所谓的 criminal punishment， 对不对？ criminal punishment 就是刑事上的惩罚，或是刑事上的苛责。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简单的介绍侵权行为法的地位。介绍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侵权行为法的法源包括哪些。那当然就是我们上次讲了一大堆，第一个叫做州法。州法化当然就是所谓的 statute of states， 记得 statute 这个字吗？ statute 第三次看到了，它指的就是所谓国会或是立法机关的实定法、制定法，制定法，三权分立下面的那种制定法，就是国会造法的那一种 statute。 然后各州侵权法又不一样。那当然你们在看到这个时候不要忘记，英美法还是主要是普通法，所以那个我们一直讲第六次的那个 precedent， 什么是 precedent？ 判决先例，哈 precedent。 再看一次，老师很啰嗦，你那时候很烦对不对？但是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叫做判决先例，这个东西还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侵权行为法的范畴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了。然后呢，有一些对，就是由后面那个讲的 judicial decisions 去构成，但是有一些只有独立法律的制定。换言之啦，现在英美法我们虽然普遍说叫做 common law， 有所谓的 precedent， 但是也越来越多州有制定我们刚刚讲那个 statute， 就是制定法。所以现在那个所谓成文跟不成文的范围已经越来越模糊，然后每个州不一样。那个刚刚前面第一段讲的是在州法的层次上面，如果在联邦法律的话，有一个东西叫做，你们可能就稍微要看一下，叫1946年的联邦侵权索赔法 Federal Tort Claims Act。 这个就是在如果你犯的罪是联邦层次的罪的话，那么就会用这个罪去苛责。那你们就问我说，在英美法当中什么是州可以管的，什么是联邦可以管的，我们后面再谈宪法的时候会再谈。我先给你们一个具体的概念，哎，在学校有上过这个举手？没上过举手？好，什么叫正常？正常，对，很正常。那个啦，我是觉得不太会真的考这么细，但是哎，对，顺便跟你们讲一件我最近得到的重要消息跟考试相关。我在100年的那个考试考完之后，我就很惊讶，因为呢，你会看到律师考试跟司法官考试有很大的差异性。你们有带这本吗？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差异性，你们可以自己比对一下。差异性在哪里呢？用两句话说完：律师考试，英美法的概念多；司法官考试，我国法的概念多。你不信你去看司法官考试里面还出现什么监察院，有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好，等等等等，那些为什么这样，这个以后会是趋势吗？会。我本来是只是我自己判断出来趋势，后来我去证实，就是我去问老师们嘛，老师说是。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些权力折冲的问题，太细节我不适合讲，但是主要一句话说完，就是他们不希望一个考试会不公平的只对于学校很强化英美法的有利，所以在两个考试里面会去交错的，好，考题分布上面有本国法跟外国法。所以如果，但是律师的考试，因为它就是比较会着重那个英美法的部分，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比较大放在律师考试的话，那你英美法就会掌握的好一点。但我也不是说司法官就不用掌握英美法，因为这个趋势他们是说是还会变的啦，只是这两年之内，我再讲一次，律师考试会比较着重英美法的那些概念，然后在司法官考试会比较强调本国法。好，提供一个资讯让你们知道这样子。啊，为什么讲到这边来？哦，在讲什么层次啦，我们在宪法上面会再讲啦。大致上就是说，在美国的宪法里面，如果宪法明文的，好，明文列举的是保留给联邦，然后宪法未明文列举的是保留给州的权利。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后面会再细谈，没关系，你就心里面先有数就好了。所以反正你们就知道有这一些法源啦，认识对你的学术研究也会有帮助。再过来我们就要进到那个关于侵权责任的那一些基本观念了。这边的字就还蛮重要，因为考试考的核心就是这些字。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叫做侵权责任，那个 tort tort 都毁的后面那个字非常重要，叫做 liability。liability 这个字就是所谓的责任，但是我不知道我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关于责任有以下三个字又来了，考试的时候有以下三个字，第一个字叫做 duty， 第二个叫做 liability，第三个才叫做 responsibility。 我上次有讲过吗？有，是不是？这个你去查都翻责任，但是有时候这个 duty 它会相对于什么？义务，对不对？它有时候长得像 obligation， 有时候又长得像所谓的 right。但是反正你看到 duty 这个字的时候，它比较没有一种不法意味啦，好，它是在探讨它的责任归属的问题。可是如果讲到这两个字 liability， 尤其是在侵权上面的比较常用 liability 这个字，当然现在你看报纸上会混用，可是不管怎么样 liability 是我们谈侵权行为最重要的一个所谓侵权责任这个字。所以有时候前面如果就算没有加上 tort， 没有像我们讲义上面写 tort liability， 你只单独看到 liability 这个字，你大概也可以判断它指的是侵权行为上面的责任。好，那至于下面 responsibility 呢，有两个，一个是刑法上面很重的那一种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广泛的意思。所以呢，最常最常用，现在最常用还是 liability 这个字，只是呢，我还是一样嘛，都要补充给各位，希望你们通通都把它记下来。好，好。所以这个地方侵权行为依其责任，就是所谓 liability 的规范强度可以分为故意跟过失嘛，这不是会话吗？啊，故意与过失总是你们要会，对不对？先看故意，叫做 intentional liability， 另外一个叫做过失责任，对不对？过失的话就叫做 negligent liability。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去顺便介绍一下整个英美法体系下面的故意过失。你们在学故意过失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讲了第一个去区分所谓的故意跟过失嘛，所以故意刚刚讲叫什么？intentional。 好，那过失叫做，这个字很重要哦， negligent， 这个叫过失。那不管怎么样，这些发生责任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所谓的作为嘛，所以作为我刚刚已经讲叫做 act， 对不对？或者是有些时候会发生不作为，那不作为的英文就补充给你们，叫 omission。omission， 所以上面这个是作为，下面这个是不作为。OK， 那这个上面，我再说一次，这个叫做故意，这个叫做过失。可是我们在谈它的责任强度的时候，会不会去区分什么？我们在国内说过失上面有什么过失？具体轻过失，还有什么抽象轻过失，还有一种叫重大过失。考试就考这些字啊，所以都会不会啊？不会，不会才来上课，所以我才讲啊。好，我现在要来讲啊。所以分三个，第一个叫重大过失，这当然规则最重啊。那重大叫做 gross， 所以叫做 gross negligence。好，这个叫重大。再过来是具体比较严重还是抽象比较严重啊？抽象，对不对？所以抽象轻过失，你不要给我用 abstract 这字哦，我可以笑，它就是主客观的意思啦。所以是客观的轻过失嘛，才是所谓的抽象轻过失。所以客观叫做 objective， 后面也是用 negligence， 好，这个叫做抽象轻过失。你轻不要硬翻啊，就是抽象过失，好不好？抽象，那有所谓的抽象，就有所谓具体嘛，具体就超简单，用 subjective 这个字。所以有重大过失、抽象、轻过失跟具体轻过失。然后在谈抽象轻过失的时候，哎，什么叫那叫什么？我们国内叫什么？已经头昏了。具体跟具体轻过失跟抽象嘛，好，没错，好，对，抽象轻过失里面有谈一个东西叫做你违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义务，然后你才构成抽象轻过失。善良管理人嘛，所以善良管理人的英文叫做 good manager， 好经理，好不好？很好记的，好经理的 manager， 好，好经理，哎呦，差点跌下去。good manager， 善良管理人，好。所以呢，上面那个是所谓的故意，下面那个是过失，然后过失又区分成这三块。可是你以为这样就讲完了吗？没有，我要跟你讲一些妙事。在英美法里面有一个东西会让你头很痛，万一考出来的话，你们就知道我们有上过。介于故意跟过失中间，我们国内把它叫做间接故意，有听过这个东西吗？间接故意是什么？哎，这个不是我要上课的范围吧？你自己去回想好不好？就是什么其行为之发生不违背什么本意之类的，点点点点。那在英美法没有这么长，什么间接故意，但你就知道他们有一种东西，它虽然把它规范叫做过失，可是它却叫做恶意的过失哈。恶意过失可以理解吗？可以想象他在说什么？那这边就会用两个字，一个叫做 wanton negligence。另外一个叫 willful， wanton 就是恶意的，这个有点空哦，就是不只是其发生不违背其本意，而且还有一点点看热闹的心情，怎样？我在恭喜啊吗？啊，那 willful 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那种间接啦，间接故意，好不好？大概整个在英美法体系当中关于 tort 的那些责任的那个分配方式，好，就在这边 OK 吗？好，所以这些字就是考试的核心哦，我就都补充给你了。那很不幸的是，这么重要的字你们就要回去靠自己了，因为下次我不可能再绕回来讲这个，好，所以拜托你一次就要把它学会。再说一次，分成作为跟不作为这两个字要先会，叫 act， 叫作为，下面那个字叫做 omission， 然后上面分成所谓的故意跟过失嘛，所以故意叫 intentional act， 过失叫做 negligent act， 或者是直接叫 negligence 就可以，然后就分成它的这三种规则，然后中间还有一块所谓的间接故意的。 OK， 就这样。然后呢，这边讲完啊，为什么又讲到这边来？好，就在中间那一块，我就补充这些字嘛。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字哦，叫做严格侵权责任，这叫 strict liability。你们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嘛？好，就是法律去规定，有一些直接把那个责任的归属定得很清楚，所以叫做严格侵权责任。或者是你看到所谓的无过失原则，叫做 no fault principle。No fault principle， 哈 ，OK， 那这个就是关于侵权责任的归属问题。再问第二叫做侵权行为，下面就去谈行为类型了，哈，行为的类型，行为类型会连接到后面我们谈刑法，所以我这边先简要补充这几个给你。我们先来看故意侵权行为，叫 intentional tort， 它的行为包括下列这几种类型。第一个，刚怕啦，叫做 battery。Battery 后面会讲得更细，它指的是什么？直接殴打 Battery， 你们以前学 battery 是什么？电池嘛，电池对不对？对，但是因为 battery 为什么是 O 的？因为 bat 是什么？球棒。你提 bat 去讲 wrong， 这当然是 O 的。了解我意思吗？再说一次 ，battery 是殴打，而且这种殴打是很具体的，造成身体伤害的后果那一种，叫做 battery。另外一个叫做 assault， 那我们这边翻成伤害，伤害。但是 assault 你自己去查字典，我保证你查不到伤害这个意思，你只会查到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侮辱。侮辱，你自己去查字典的话，一定跟你写侮辱。但是这个 assault 它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抽象的侮辱也包括在内，然后那种比较轻微的各种伤害，我们都说这叫 assault。 好，没关系，我们在上刑法的时候会再具体去区分它的构成要件，但你就大概知道这几个字至少要认得嘛。然后通常 battery and assault 它会 连在一起使用。再说一次， battery 是真的打下去造成身体伤害， assault 范围就比较大，然后比较是抽象的那一种。好，所以呢，这两个会连用，比方叫做 assault and battery 或者 battery and assault， 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去侵害人家的那个人身自由的，这个叫做非法监禁。非法监禁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做 false imprisonment。false 就是不对的，那 prison 大家把 I M 跟 M E N T 遮起来，有没有看到 prison 这个字 ？prison 是什么？监牢。对，你把人家放进监牢的那个 ment 那个行为。是不是就叫做非法监禁？了解我在说什么吗？这样子就比较好记咯。其实英文要这样记，越大字越好记。再说一次， prison 是监牢，那你把人家放进去嘛， I am， 你说不是 in 吗？那是发音的关系转化了啦。好，本来它是指 in， 放进去的意思， in prison， 然后后面配上一个 ment， 指那个状态那个行为叫做非法的监禁，可以哈。所以我们在刑法上面后面也会再去谈 imprisonment， 这个字本身就叫做把人家关起来了，就叫做关入大牢，就叫什么，就是监禁嘛。好，监禁的那种 手法。所以非法监禁叫 false imprisonment。 再来后面那个叫精神伤害，叫做 infliction of mental stress， 就是 infliction 叫施加。施加叫什么吗？infliction 去施加 mental stress， 对人家去施加所谓心理上面的压力。再过来所谓的诽谤，对不对？叫做 defamation。 defamation 这个字比较常见。好， defamation 后面刑法会再谈。然后另外一个叫做侵犯他人隐私，隐私刚才你讲过，那侵犯那个字总要会吧，叫做 invasion。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很奇怪，它就是一定会这样连用，因为我们后面我们中文都叫，比方说侵犯我的著作权，侵犯我的个人隐私权，侵犯我的自由权点点。可是在英美法里面，不是在美国啦，惯用上面会特别配上不同字，所以要记得 privacy侵犯的隐私权，前面一定用 invasion 这个字，一定用 invasion 这个字。你们不要觉得我很吹毛求疵，我待会就拿一个题目让你知道，吹毛求疵的题目真的会发生。他就考一题啊，就每个都翻起来叫侵犯，可是因为他违反的是侵犯的是著作权，那你前面那个侵犯要用哪个字？就出现过这个字。好，再过来叫做又是侵犯，侵犯他人的土地与财产，这个时候就要用 trespass， 把 trespass 画下来，这个就考过哦。 trespass 它有点动态，你可以想象嘛，去穿越然后跑进去人家的不动产嘛。好， trespass to real property 其实就是你看中文叫做擅闯民宅啦，比较像是所谓的擅闯民宅。好，再过来下面那个也很重要，叫做著作权侵犯，叫做 copyright infringement， 把 infringement 画下来，这个你一样去查字典也叫侵犯，可是对不起，这个侵犯特别是用来指著作权，特别在指著作权等等。好，不行耶， 我觉得你们好像都没有感觉。来，我来找一个题目，让你们知道我不是无地放矢。在哪里呢？我来看一下，等我哈。啊，有了有了，35页，第8题。好，第一，你们来看它四个选项有没有 impediment？ 你要是四个字刚好都认得，就会有点头痛；不认得反好一点，比较好选。好，我们来看，先看四个选项啊。第一个叫 impediment， 你去看它也会叫做妨碍，好 ，impediment 也叫妨碍。再过来第二个叫做 impairment， 这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就是去损害或损伤。第三个 impeachment 叫弹劾，第四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关于著作权侵害那个字叫做 infringement。 那我们就来看上面题目他问你什么啦。 The fair use defense， 正当或是合理使用的这种 defense 叫做防卫。好， allows the public to use，允许社会大众去使用，使用什么呢？在 not only 后面， not only facts and ideas， 不只是那一些事实或者是概念，在哪边的概念或事实呢？ contained in a copyrighted work， 但也包括在那一些具有著作权保障的作品当中的那些事实或是概念。好，再讲一次整个句子，就在说呢，对于这一些包有著作权保障的那些作品内容里面涉及的事实啊，以及概念的那一种保障，好，的所谓的 fair use， 所谓的正常使用，正当使用，它的范围呢，不只是前面 ，but also 还包括什么呢 ？expression itself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也包括在某些情况下 ，certain circumstances 叫情况，某些情况下的 expression。它的表达或是表意。 The fair use of a copyrighted work， 关于这种著作权法作品的正常使用，正当使用呢，那包括什么呢？ Including such use， 包括以下这种 使用方法 by reproduction in copies， 重制啊，透过去复制的重制， for purposes，用来干嘛的重制呢？请注意哦，包括下面的那这几种 ，such as criticism， 用来作为评论，尤其是所谓批评，或是用来所谓 comment 就是给予一般的评论 ，news reporting 用来作为新闻报道的，或是 teaching 用来教书的，还有 scholarship 好用来做学术研究的 ，or research 好或是所谓的研究。Is not an， 这些都不算是一种对什么什么 of copyright， 对著作权法的，对著作权的侵害嘛，对不对？他说这些前面讲的这些都不算是对著作权的侵害，所以后面没关系，你就回去自己看。但这个地方，如果你上过我的课，你就会知道你要学哪一个 infringement 嘛。因为它规定一定要 infringement 这个字哦，你就说你不要跟我凹说什么，哎啊那个 impediment 啊 impairment 啊，对著作权的损害，对著作权的妨碍，对不起都不能这样用，了解我的意思？好，所以这一题的答案要选 D。OK， 再帮我翻回来。你们今天好没力哦，昨天晚上去 party 吗？应该不是吧？你们是？现在几月？今年有考试的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到底。好，手放下啊。有把握吗？没把握。好，没关系，没有人有把握。放榜那一刻，像老师当初放榜那一天，前一天晚上完全睡不着，然后一直坐在，就是很白痴。早上7点钟，我就坐在电脑前面这样，一直点，然后又不敢点，一直点，然后又不敢点。到第二年的时候，老师就不玩了。我就把电脑全部关掉，还是睡不着。可是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如果电话有响，就是有过啦。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如果电话有响，打电话来跟你说，哎、欸，恭喜哦，安内利有鬼。电话如果我就想说，管他，就睡到中午好了。如果电话没响啊，就也不要去查榜了。结果很好笑，真的没人打电话给我。 我就心情沮丧半天，然后下午又去学校那边吃便当，心情很沮丧，连查都没有查。后来收到才知道，你看老师人缘多不好，没有人要恭喜我，你知道吗？可惜，哎，不要心情那个太那个吼，但我可以理解那个心情啦。那你照理说，你们现在离考试还很久啊，啊，你们到底心情有不好吗？现在还好吧？哎，有在运动的举手。很好，手放下，请继续维持完全不打算运动的举手。好，这涉及你的个人隐私，你不用告诉我。但是，请运动，好、哦，运动很重要，真的，运动会让你人嗨很多。我没有考上的那一年，都靠运动解决我的心理焦虑。所以你们就是一边准备考试哈，哎，维他命 B 群要多摄取哈，不然你们真的看起来好累哦。而且我今天才上第三堂课，我觉得你们有人的脸已经变黄了。我不就上第六堂课，怎么都这样？这样真的不行，好不好？真的不行，我们就大家一起站起来跳十下哦，有一点精神，好不好？好了，我知道今天上这课真的很无聊，真的很抱歉，可是这些字一定要补充给你们嘛，哈，请原谅我一下。好，所以前面讲了那么多种对于各种法益的侵犯，那原则上为什么我把它列在故意？你说，哎，这些行为难道过失不算吗？当然也可以，可是一般来说，在英美法里面，律师你去告人家的时候，通常都会先把它视为故意嘛。好，通常，而且你很难说你跑去侮辱人家是过失哦。过失的话，就是属于是泄露国家国防以外机密的事情嘛。哎，你们都不会笑出来。比方说，你骂人家说你这个丑八怪，然后这个算是侮辱嘛，对不对？公然侮辱嘛。好，但是你说是过失，你是说对不起，我只是过失犯了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的这个罪，并不是犯下故意的所谓的，哦，那个叫什么？叫什么罪？我今天讲话有点不顺，好，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啦。算了，你们都不懂。好，再后来。就是原则上有一些罪你很难去举证过失，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说他是故意啦，但是有一些会看你的情节轻重去决定说是故意还是过失，这是属于诉讼的手法或技术问题，所以就不去谈。但是呢，后面就要看第二种叫做过失侵权行为，刚刚已经跟你们讲很重要的字叫做 negligence， 那个是名词，啊，你如果要把它当形容词就把 CE 改成 T 叫 negligent。 好，过失侵权行为你们都知道内容是什么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过失行为叫 act of negligence 的前提是行为人要去违反注意义务，注意义务这个给我画下来，叫做 duty of care。 duty of care 就是我们家大多说几波的，有没有那些的所谓过失的注意义务，哦，duty of care。好，所以你自己去知道那些东西叫做 duty of care 哦，哈。那目前的英美法又有所谓的相对过失原则，哈。相对过失原则的英文蛮重要，叫做 comparative negligence doctrine。我们后面会再去谈到另外一个原则，没有关系，但是你就知道这个 comparative negligence doctrine 跟我们国内有一个规定有点像，叫做与有过失。知道与有过失吗？与有过失，哈，那我们后面会去讲到以前传统的英美法对与有过失的认定是直接把它当成一个在过失行为上的抗辩事由，也就是说，假设我的行为你与有过失，那么只要发现你也有过失，我就无罪。就是当然这两个要有因果关系啦，但以前是说不在量上面做区分。可是这个地方我们在讲的这个 comparative negligence， 它就是说有点类似我们国内与有过失的概念，就是说好，我有过失，你也有过失，然后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照比例去分配，了解那个意思吗？哎，我们国内现在的判决都是这样子吧？你们应该听过，大部分都是这样。哎，以前的英美法很凶，哎，就假设说好，我要举证你有过失， 好，就说你造成一个过失的侵权行为。那你只要能反过来举证说，你的过失行为是因为我的过失行为发生的，那你就完全没代志哦。这个还蛮恐怖的，对不对？不太合理嘛，好，所以这个我们后面再谈。Are you OK？ 好，没问题，好。你也觉得很激愤，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好，所以 comparative negligence 哈，这个叫做相对过失原则，就是你看它意思就是说，一级侵权事件发生的时候，依据当事人的过失程度，过失程度后面英文叫做 degree of negligence 来决定赔偿，又出现这个字啦 ，compensation 的限度哈。好，这是第二种。再过来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叫做严格责任，叫做 strict liability tort， 跟所谓的无过失行为原则叫 no fault principle。 好，那这边顺便就下面那个你们自己看，但是总而言之有几个字要认得，就是严格性原则又称为绝对责任嘛，叫做 absolute liability 或是所谓 no fault liability。 你们都知道是什么，比方说什么呢？危险物品啊，或是现在一般的商品的制造啊，食品啊等等那些的，像消费者保护里面很多都是，对不对？很多都是所谓无过失原则的适用。哎，消保法怎么说？哈，像这种就不值钱，可是我觉得不值钱它就考出来。消费者怎么说？对，你们都会嘛，优秀，叫做 consumer， 对不对？所以我国的消保法叫做 the consumer 啊，保护嘛 ，protection law， 好吗？好，这个叫做所谓的消保法。所以消保法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里面，就是反正有很多很多的严格过失嘛，好，就是所谓的 strict liability。 好，所以消保法这边补充给你们，你们不信邪对不对？题目本给我拿出来，在第九页的66题。66题哈，看到了哈，司法官考试就考了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值钱的题目了。他说啊 ，pursuant to 哈 ，pursuant to 这个要习惯这个用法，你们以后就算自己没有考，就是考法应之外，将来要自己写一些契约啊，或者写一些条文的时候，就要知道 pursuant to 叫做依据，或是其实比较好说就是诉求于啦，哈。诉求于什么什么东西，就依据什么呢？第十条的什么呢 ？ROC 中华民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哦，这个地方要用 Act 哈、哦，对不起，我这边写错，最好是用 Act 比较好。依据消保法的第十条的规定呢，他说什么 ？Where there are sufficient fact， 只要有充分的事实，那个 sufficient 叫做充分的。Fact 的事实 ，to prove that 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 ？The product 这个产品 will endanger 吧 ，endanger 这个字画下来，这个字很好用，叫做危害。危害有越来越多什么危害啊？危害环境啊，危害人身安全啊，危害什么？所以 endanger 这个字一定要会去危害什么呢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 consumer。关于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的时候呢 ，business operators， 好，就是所谓的商品的贩售人，就怎么样 ，shall immediately 就应该要立刻什么什么 such goods， 立刻你们会联想到什么？下架吧，常听到这个词吧？啊，下架要怎么说？哈，我们来看 A 叫做 recover。Recover， 其实你已经看到下面那个叫做恢复，对不对？但不对，恢复本商品，哎，不对吧？第二个叫做 reproduce， 重置，哈，重置，哎，有立刻重置吗？法律不会规定你重置嘛？你管你要不要治，对不对？你只要给我不要危害到他人就可以了，所以当然不是 B 啊。C 就是 recall， 我们其实一般会翻成所谓的召回。比方说，我现在就讲一个句子 ，the。 Toyota Motor recently recalled more than 10,000 cars worldwide. 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刚讲了什么？我说 Toyota 汽车近年召回超过10,000,000的车子嘛，全世界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 recall 这个字， recall 这个字会越来越常见，所以你们一定要认得它。再过来最后一个叫 renew 哈， renew 不是隐形眼镜药水的名称啊，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要理我。 renew 哈叫做更新，所以这一题的答案要选 C。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简单？也还好嘛，这题不难，可是这一题也彰显出暴露出一个可怕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啊，他不是说只考八大类吗？啊，为什么给我考消保法？因为消保法是侵权行为法的特别法，对不对？换言之，你们有无限上纲的特别法要注意啊。怎样，我在恭喜啊吗？哦，所以我们只能就是上课的时候刚好啦，我上学期也还好，刚好有讲到这些字，所以就比较没有关系。但反正你们至少要知道，我们国内有一些关于侵权行为的特别法，你稍微要知道它的英文。好，哎。哎，顺便再讲一件事情，你们自己有人不会上网的吗？举手。哎，你们都没有笑出来，那表示你们比较有人性。好，因为现在你们都会觉得说问这种问题很烂，哎，就是说谁不上网？我要讲这件事，我先讲完我重点，我再跟你讲另外我要不讲不是重点的重点。好，重点是会上网的人回去有空，好，请你上司法院网站做什么事？把你想象得到的那些英文字，不，想象得到的中文字对应在司法院网站，它都会有英文。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万一你有什么字，你自己就是我上课没办法全部都补充，除非我们教室有开始电脑化嘛，我们就可以来一个一个教大家，可是没有办法。那我有些时候万一你有些字是你真的要使用，或是你学术上面有研究需要的，你就自己去查。我们的司法院目前有把它通通都汇整成英文的版本，好，所以自己要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我说这个是重点，所以那依据这件事情我才问说在家有没有人是没有办法上网的，然后你们都没笑也没举手，表示你们人不错。因为啊，哎，真的，我到南部或是东部去上课就有同学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各位你们已经相对很幸运了哈，你们的资讯这叫做数位落差，你们知道吗？好，你们是处在一个比较优势的环境，所以给我考上，知道吗？答应我，可以吗？可以哈，好，不答应我哈啊！你们自己都没信心，你们惨了。好啦，就这样，回去自己对于一些字如果不熟悉，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嘛。好，再过来看第三点，叫做抗辩事由。抗辩事由叫做 counter plea reasons。那个 counter plea， 先把 plea 那个字。看一下 PLEA 那个字，你可以在旁边直接写，它也是一个英文字，尤其是法律上用字，就叫做主张，就叫做主张。那这个字的使用上面，通常后面要加 for， 比方说我要为什么事情而主张，就是 I am here to plea for my tort case。plea for， 好，请注意后面一定是接 for 后面是加是。加上事情，好，某件事情，好，所以那个 plea 本身就叫主张，那所以就知道那个 counter 就是去跟他对抗的意思嘛，所以 counter plea 就叫做抗辩。那事由的话，当然就是所谓的 reasons， 你的那些论理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如果去故意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我们就可以看是基于原告的同意。原告这个字会吗？ plaintiff 哈。Plaintiff 的同意嘛，同意这个字要叫做 consent， 你不要给我写 agree 哈、啊、，consent 叫做同意。下面那个就非常重要了，还有包括正当防卫叫做 self defense， 还有下面那个紧急避难。我虽然写 necessity， 对不起 ，necessity 是英美法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必要性哈。但是呢，我们国内真的有把它翻出来了。正当防卫的英文，请你不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难的英文就叫做 emergent avoidance。你可以补充一下， Emergent avoidance， 这个是紧急的嘛，这就是所谓的避难，所以紧急避难叫做 emergent avoidance。 好，所以这些等等等等的理由啊，如果都成立的话呢，那被告就因此得减或免其侵权责任哈，减或免。好，这个是所谓的故意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那过失的话呢，就比较有趣啦。下面就发现有好几个，第一个叫做加工过失哈。加工过失是啥？英美法上概念，我们来看一下，它叫做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哈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相对于那个与有过失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去诉求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的时候，你就是指说我的过失是因你的过失而起，所以我没事，所以这是完全绝对的，是完全免除其责任的哦。是完全的免除其责任的，但是现在这个在英美法上面已经比较不采了，所以 contributory 那个所谓的加工过失，那个在英美法现在已经比较不采，有的州还是有，比较保守的州还是会，那一般来说还是会用后面那个比较过失，叫做 comparative negligence。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跟你讲过，这就是所谓的与有过失啦，好，与有过失。那第三个叫做自冒风险。哎，我们国内有自冒风险的规定吗？有吗？哈，有吗？你们就自己看，叫做 assumption of risk， 好 ，assumption of risk。那在自冒风险情况，其风险状态必须是可预见的风险。了解他在说什么吗？哈，可预见风险叫做 foreseeable risk， 或是 predictable。前面那个叫做可预见，很简单嘛。For 是往前的意思 ，see 是看，所以 foresee 就是预见，那是一个动词。那 foreseeable 就是可预见的，知道它的意思？可预见。那那个 predictable 叫做可预期的，两个在概念上很像的风险才能够去主张哈。好，这边呢，我们又一样要请你们帮我把题目本找出来，因为有一题。又在谈这些所谓的主确，这不叫主确违法事由，我错，这叫做抗辩啊，抗辩事由。来看一下，一样是第九页的第65题。这一题是今年的考题，但是是出的有问题的考题，所以最后是送分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发生了什么事。J 不是周杰伦。J sees lion， 好，这个人呢就看到狮子吗？不是，就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about to strike J's son Jude， 名字都就翻一下哈。他意思说，这个人呐、啊，就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快要撞上银剑了，快要弄有银剑，银剑叫做 Jude。然后 J may use reasonable force， 这个 J 当然就可以去使用合理的 force 的力量去干嘛呢？ To prevent lion， 去预防这个人呢 from 以免于啊 striking Jude， 以免去撞上他。那 based on 什么东西呢？要依据什么原则他能够去用合理的方式或是力量去预防这件事的发生。 A 叫做 self defense， 这个有成立正当防卫吗？没有吧，没有吧哈。但是 B 呢，叫做 justifiable defense， 这个叫做合理的防卫，这个合理嘛，因为这个范围很大，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再过来第三个叫做 emergent avoidance， 叫做紧急避难。再来第四个叫做 defense of others， 叫做对他人的防御。那这一题本来他给的标准答案是 B。可是大家就哀哀叫说不知道在出什么东西，所以后来是 B 跟 D 都给分，好像是 B、C、D 都给分，但是你如果出 A 的话就很，你如果答 A 就不给分了，因为那很严重嘛，知道他的意思吗？好，那这个只是让你们知道哦，考试的时候的确是会考这种所谓的 counter plea reasons， 就是所谓的 抗辩事由，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emergent avoidance， 紧急避难跟所谓的 self defense 总是要认得嘛。好，所以这一题的答案都可以 B 或 D 都可以。好，再翻回来，然后翻到讲义的下页第30页这边，我们把这些字大概看过，告诉你哪些重要，我们就下课休息一下。来看一下，这边要列出很多字，这些字不是前面讲过的那些字，好，换言之，你不要傻傻的只觉得看这些字前面就不用看了，错，好，是额外的。我们来看一下 tort action， 大家都知道，刚补充嘛，叫做侵权诉讼，这个字很重要，画一下。然后下一个字就是你会觉得很简单，可是其实往往会看不懂的，考试一紧张看不懂，叫做 tortious act。 同学很妙哦， tort 的时候他都认得，写了 tortious 就不认得，考试很像，就是他的形容词，好不好？ tortious act， tortious act，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说了 act 叫行为，好，叫行为。所以第二个是用来提醒你们的，然后后面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大堆，你就自己看。有一个字比较重要，叫做侵权行为人，叫做 tortfeasor， 这个字非常重要，请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tortfeasor。 那有单独的就有共同的嘛，共同那个字在它的下面叫做 joint tortfeasor， 也一起记，好， joint tortfeasor。那再过来书屋啊，过失行为啊，哒哒哒哒，这些都没有那么严重，你就大概看过就好了。然后看右边这边有一个字，我是觉得你其他都可以自己看好，有一个字叫做保险经纪人或受益人，对不对？在那个右边那一栏，就所谓的 insurance agent或是 insurance beneficiary， beneficiary 指的就是受益人。然后这个还蛮重要，因为我猜想他如果考侵权刑法，很可能会考到保险制度，虽然他说保险不在考试的范围，可是我们不知道哈。所以这边你至少要知道 beneficiary 叫受益人啊。你们没有觉得很想再问别种人吗？还好是不是？不会就算了，要保人还有什么被保人，对不对？被保险人啊，不，承保人啊，对啊，受益人就是被保险人吗？ beneficiary 嘛，会不会啊？好，会，好，赞，不讲了，好，没有了，要讲，要讲，要讲，要讲。老师，老师爱你们啊，你们就算不要我讲，我也要逼死都要讲啊，好不好？第一个，要保人，请你写 applicant。哎，那个字到底叫妖是不是？我一直对那个字很，它到底是邀约还是要约啊？邀，对不对？所以是邀保人是不是？还是两回事？好，不要理我啦，你就知道是这样啦。刚刚讲的受益人嘛，叫做什么 beneficiary？ 好，这个叫受益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 underwriter， 比较像什么啊？承保人比较好。就是所谓的被保险人吧，是不是？不是，承保人是什么？保险人啊，被保险人是， 被保险人是， 好了，你们自己想吧。那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商法多烂，保险法就是考一题嘛，公司比较重要，好不好？你们现在公司考得很重，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啊？知道哦，皮绷紧一点，好不好？我考完了祝你们好运。好了，大家这样啊，那个什么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我一下子真的想不起来，我想起来，我待会下堂课跟你们讲，好不好？我真的一下忘记，但反正你至少知道要保人、受益人、承保人，哈、哦，这个字当然是比较就是你在契约上会看到的，叫做 underwriter 吧，哈、哦，承保人是保险公司是不是？丢了，对，就是保险公司啊。那个被保险人，我想一下再告诉你，好不好？好，再过来。哪一个字比较重要啊？哈，所谓的责任限度叫做 liability limits 嘛，哈，这个你至少你会觉得这个字你看到觉得很简单，可是万一它真的出现，你未必会知道它在干嘛，哈。再过来，好。有一个字，最后一个字很重要，叫做 vicarious liability。 这个我这边叫替代责任，你们一定听不懂，但是我把它叫做代偿责任，你就懂了吧？代偿责任，什么是代偿责任知道吗？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在雇佣人雇佣关系当中，如果你的受雇人对别人发生一个责任的时候，雇用人要负担这个 vicarious liability， 知道我的意思哈？这就是所谓 vicarious liability。 这个台北大考过，在哪里呀、啊？右边那一题，这一题看我们就下课好吗？来，第二题，台北大考这一题，他说 an employer 一个雇用人哈 is liable for 是对什么有责任的呢？ for his employees， 记得我上次说 EE 是什么？被什么什么的人嘛，所以 employee 指的是谁啊？受雇人嘛，被雇用人嘛，对不对？所以雇主是对于他的受雇人呢有责任，如果怎么样 committed 好，如果被犯下某一个行为呢 ？In the course of their employment， 好，对于他们在雇佣关系的过程当中的这样子的犯行，那个 committed 就是这样的行为呢，这样子的关系 is called 叫什么样的责任呢 ？A 叫做 negligent liability 是什么啊？过失责任不是吧 ？B 叫做 strict liability 叫什么啊？严格责任也不是啊。C 就是答案了，对不对？叫做 vicarious liability， 叫做代偿责任。好，再看 D 这个你也要认得啊，叫做 comparative liability， 叫什么？与有过失。好，所以这一题答案选 C， 可以吗？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再回来。